去他乡，是南来北往的风，东飘西荡的花，吹进心里发芽。又见他前方骄阳，笑容朗朗，眼角有一汪跃动的光。在路上。